和你经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经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，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。 与其追求利润多高，不如追求薄利多销、哎、老百姓得实惠，厂家销得多，最后获利也不会少。 嗯， 我觉得这是瑞麟羊奶粉一直以来的推广战略啊。 没错， 就像这一次我们也推出买六盒羊奶粉送一床驼毛被的特惠，试问哪个奶制品敢做出这么大的优惠，哪一款奶制品有这样大的魄力啊。 嗯，确实如此。那我们见过的啊，买奶制品呢送一个玻璃杯，送一个玻璃碗啊，这些有，但是呢送一床被子，而且呀、啊、还是驼毛被，那估计呢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啊都要乐坏了。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啊，驼毛被的备货呢非常的有限，仓库啊已经发出了库存告急的通知，所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呀听到想买就要赶紧行动，活动呢可能随时会被取消的。 是的啊，厂家建议零售价258元的瑞麟羊奶，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盒只要99块钱。 嗯， 订购六盒是594，您能喝上3个月的同时，再送您一床5斤重的秋冬驼毛被，划算到一天一杯羊奶是几块钱，跟家里买奶啊、超市订奶都是差不多的哈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热线报给您，那肯定是选择来喝羊奶了。 是， 每档活动呢，开通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时间之内打进电话订购成功，才能享受优惠。免费的送货上门，货到验货，满意之后再付款。 没错， 时间之内订购成功，免费送货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，时间之外对不起，优惠会立刻取消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那我们来给朋友们呢说一说瑞麟羊奶啊，在广播的直营推广呢也有4年的时间了，很多的朋友呢从不了解到开始接触，最后呢到后期的离不开啊，可能有的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有的呢是用了1年的时间，也有可能现在啊很多朋友还停留在不了解的阶段。 是的啊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，普遍会觉得羊奶有膻味儿、嗯，所以很多人去没有选择啊。 哎、 中国陕西富平被叫做是羊乳之乡， 对， 就是咱们瑞麟羊奶的产地，这里羊的存栏量最多，产出的羊奶是纯香鲜。 是， 现在的科技加工下啊，羊奶已经没有膻味了。在小羊饲养的时候，就把膻味大的公羊和母羊分开饲养， 哎、 在后续的先进加工下，所以现在的每一杯羊奶都是香醇不膻，奶香浓郁，好喝得很。您不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一盒羊奶99块钱试试看，就算您订购一盒，我们也给您送货上门。当然今天订购六盒还有驼毛大被的赠送是更加的划算了。 没错，一盒呢不需要厂家建议零售价的258，只要99块钱，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。如果说成功订购六盒气度装的话呢，我们会再送您一床品质驼毛被啊。驼毛呢您睡过没有我们可能不得而知，但是呢它特别的保暖，尤其呢适合怕冷的朋友，而且呢不会压迫人体，非常的服帖也不漏风，羊奶呢让您的身体啊素质好，驼毛被呢就让您睡得好。这就是我们与其他的奶制品不同的促销的方式啊，我们让您买到的是适合自己的奶制品，送给您的呢也是实用品质的好的大件啊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0515的宋先生说啊、 哎、 羊奶瑞麟的我喝惯了，这回还送驼毛被肯定不能错过。还有3060的胡女士说是给父母订的，都上了年纪，这骨头脆，还是喝奶制品最简单。 一点没错哈、啊、瑞麟羊奶呢当中每100克呀就有高达640毫克